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 来自王菲的一首歌《执迷不悔》，这种空灵之美呢，也许只有王菲可以演绎。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黎明《两个人的烟火》，这首歌呢由雷颂德作曲，林夕作词，侧田编曲，黎明演唱。这首歌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《大城小事》的主题曲。当年黎明阔别歌坛两年，这首歌也是黎明返回歌坛以来转战电影之后呢难得一见的情歌表现。听到黎明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 怎么会不明下落，谁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，